1989年，第一次同身边嘅朋友好认真咁讨论自由、民主，而唔系谭咏麟、张国荣。第一次睇 CNN， 第一次因为睇电视而流泪，第一次参与游行，第一次觉得中国嘅事情同自己有关联。20年过去啦，虽然好多往事都烟消云散，但系6月4日仍然系一个不能忘记嘅日子。好啦，咁咧就又翻嚟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六四香港人情意见，咁啊第三集就系香港传媒的力量，我哋谂住今日倾啊，咁就揾咗台长上嚟啦，咁啊阿台长， 好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喺北上频道， 唔系啊，你好似都喺北上频道啊，大佬， 系 嘛，咁啊， 礼貌上我哋 你系一份子嚟噶嘛 ，OK， 好啦，咁今日你嘅身份咧就系以一个传媒人嘅身份啦， 系， 咁就即系想揾你上嚟咧，就讲翻一下当年咧，即系喺成即系4月期间啊，到6月即系屠城嘅期间啊，即系当阵时即系传媒，香港嘅传媒即系喺内地，其实即系扮演过一个咩嘅角色咧？ 嗱，我应该咁讲咧，首先声明咧，其实我自己就冇上到去，但系咧，即系你揾我，其实亦都有一个我可以讲嘅地方，因为即系可以咁讲咯，当其实系一个我自己一个 career， 即系一个职业上嘅一个好关键嘅时候。咁我谂我呢个个案其实都显示到即系六四对香港人某一啲改变啦。 系。 咁至于你话喺上边，固然咧，我亦都识得好多行家喺上边。咁嗰个我只系透过一个第二手资料话俾你听啦。 系。 咁当然 分享一下 咯。亦都有好多即系值得讲嘅话题嘅，即系嗰个你讲话即系喺上边啊，譬如点做新闻啊，当时遇到啲问题。咁但系我谂即系。其實如果你找到我講，我可以講一講我少少個人一啲經驗啦，都我覺得值得即係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因為事關咧，我記得88年到我就畢業啦，咁當年咧就好勁嘅，即係你都唔使諗住話要揾工， 係我又冇4000蚊嘅工。 系啊，應該就冇啦，應該就冇啦。咁好彩啦，即系我自己未畢業，已經有啲人去揾我做嘢啦。 系 咁亦都奇怪地咧，因為實際上當年咧，即系大陸同香港都仲有頗大嘅一啲隔閡啊。即係交通上啦，特別係 係啊係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當其上去坐貨車上去都冇今日咁快啊，即係上廣州咁好彩地咧，就係我揾第二份工嘅時候咧，即係已經需要上廣州做嘢。咁呢個我諗又唔係算短當其時嘅典型啦，但係即係都體現到嗰、那個即中國同啱啱同香港嗰種經濟上嘅接軌嘅開始。咁我哋一上到去即係同一班洋人啦，咁嗰班洋人就好叻嘅，就個個識講普通話，咁我唔識嘅當其時咁去到呢、這個酒樓食飯啊咁樣，咁同其實同今日係相差好遠嘅嗰種咁嘅情況。咁呢度我就提一提就話，即係當其時我哋都係上去廣交會嘅。咁至於你問到我，譬如話去到四月啦，咁我以前都同你傾過呢個問題啦，我自己係每一個日子我都好深刻啦。因為當其時我就轉咗工，我就去咗份報紙《中文報紙》度做。咁我就做第一個上大陸嘅採訪，亦都係我自己一個睇報紙正式嘅採訪嚟嘅。咁我想去返落嚟嗰日就會要幫死。嗰日就應該4月15號 咯， 4月15號 咯，系咯， 咁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其實都冇咩啦，即係因為我當其時我對有胡耀邦嗰個感覺唔係太好啊，即係有好多原因咁，但係實際上亦都自己同當其時嗰個國內嘅氣氛咧有少少唔係太認識啊，因為後屘我知道咧胡耀邦喺國內個聲望係好高嘅，即係高到話好多人覺得佢死呢其實係好唔抵，佢落台好唔抵。 因為嗰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嗰、那個87年嗰陣時 候。咁呢個呢就可以即係將佢個嗰個時鐘校返前少少。就話我哋當其時嗰個感覺係點樣。其實你要去到88年嘅初或者尾呢，中國已經出現好大嘅一個社會嘅問題。 呢、這個我就好想你講講啦。 嗱，呢個社會嘅問題主要集中喺邊方面咧？就係、是、嗰、那個通脹啦。 通脹嗰個顯現特別喺副食品嗰度。 嗯。 咁當其時咧就雞蛋好貴啦。 嗯。柴米油鹽都突變突然間貴咗好犀利。 嗰種貴法咧就唔係似我記憶之中就唔係似今日嘅，因為嗰時嗰貴法你真係買唔到。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暴升啊，係唔同而家嘅。 唔係講笑啫，你因為點解咧？即係而家你話喂貴啫，咁有啲人都仲有錢可以買， 即係你唔係而家咩 CPI 升一兩個百分 點嗰啲嘅。你仲可以輸入啊嘛，你仲可以輸入啊嘛。但係當其時咧就好狼狽咯。 嗯。 咁我記憶之中仲有啲譬如咩大白菜嗰類咁嘅事件啦嚇，咁北京嗰度。 嗯。 咁當其時嘅總理就李鵬啊，咁佢講咗句名言啦，話雞蛋貴，咁你啲市民咧就即係儘量唔好食咁多雞蛋啦咁樣。咁我今日諗今時 咩好啊佢啊，冇啊佢。 冇講我關嘅。咁我今時今日我諗翻起咧，即係最近嗰個財政預算案咧，即係俾4000蚊啲大學生。嗰個財政署話：嗱，你哋唔好揀工做， 有就即係係啦， 有就揀 咗佢，有就揀咗佢啊。 攞經驗嘅啫。 係呢個就異曲同工啊，即係你話即係以前講啊咩不説玉微咁，過幾千年都係咁啫。 唔係，我哋重温歷史嘅個目的其實就係咁啊，即係温故知新嘅。 呢個就講俾你聽，歷史有一個教訓咧，就係歷史係唔會改變嘅，不斷重複。係 啊，不斷重複嘅。 咁所以當其時嗰個情況咧，就當其我哋 通貨膨脹啦， 身在其中我哋就不知道啦。但係即係後邊睇翻就其實都係個社會壓力相當之大啦，即係個社會嘅 tension 啊，嗰種張力。 同埋貪污咧。 係啦，貪污啦， 官倒貪污又犀利啦。 呢度有呢度要提提咧，因為當其時咧，即係同而家如果你遲啲係上大陸咧，你完全唔了解江當其情況。當其時有所謂價格雙軌制， 嗯， 即係話咧有啲嘢，譬如鋼或者 whatever 好重要資源咧，你可以喺個市場度買嘅， 嗯 嗯， 有啲咧就係直情俾國企嘅。嗰啲錢咧，嗰啲就好平噶啦，啊，即係可能個商家價錢。 特權階級嚟噶嘛呢個。 係啦，咁啊變咗點樣咧？有啲人就喺嗰、那個舉個例，國際市場咁樣，佢攞曬啲貨翻嚟，跟住就賣翻出去個自由市場度， 嗯， 低買高買， 呢個叫倒買啊， 嗯， 官爺倒買，官倒嘛呢、這個就 係、是。係啦，官倒啦， 官倒買，即係呢個現象咧就我唔敢講今時今日點樣，我唔太認識啦，即係當其時就好犀利嘅。 係啊， 因為只有一班人可以做到啲嘢啫。 唔係嗱，我可以補充少少，因為好多年青人真係冇嗰個你嗰個概念，譬如話，你話喂譬如話舉個例一個問題話，喂講貪污，咁就今時今日都有貪污啊，咁啊但嗰陣時點解特別咧？即係咁大嘅影響咧，係因為咧即係嗰個社會氣氛突然間轉變得好犀利，我唔知阿台長同唔同意。即係譬如話咧，你講一啲喺民身上嘅嘢咧，譬如話你突然間係好多人，你譬如話住喺廣州或者住喺深圳啊或者上海嗰啲地方，係突然間發覺咧，譬如話個社會嘅不公平多咗好多啦，咩不公義嘅地方，因為貪污啊先，同埋個治安就突然間差咗好多啦。因為譬如話喺廣東省咧，突然間咪廣州已經係啦，即係廣州當年咧就突然間個治安差得好緊要，好多人偷嘢啊嗰啲，即係當年喺廣州好出名就係話咩咧，即係你見到啲人咧，見到嗰啲盲流啊，走入嚟，即係因為冇工做，佢走去做咗賊。佢走去你屋企偷嘢咧，你如果見到有個賊入咗你屋企咧，最好咧就扮埋死民唔好喐，因為你一喐咧佢就殺㗎啦。佢即係好多嗰啲問題就喺嗰個年代突然間發生。 我要補充少少啦。頭先你講啊，固然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點解當其時嗰個衝擊咁大？因為如果你比較翻依家咧。那個幅度一定遠超過以前嘅， 係啊， 但 係 點解咧？ 啊啊、 因為佢個起點唔同啊， 係啊， 個起點就因為喺改革開放之前咧，個社會好穩定， 好同埋係啦，好 peaceful 嘅，好多地方 你完全冇呢啲嘢噶嘛，因為當其時我哋去到。譬如说我上广州咁样，我哋都唔戒备噶啦，我哋随时摆啲嘢咁。 系啊， 你唔好摆低啲嘢喺度啊，俾人偷咁样。即系嗰阵时，啱啱个社会就开始改变。 系啊， 呢个改变咧，最初系可能好少，但系啲人都系未适应嘅。 系啊， 好简单，举一个例啦，即系当其时我哋上去广州做广交会咁样啦，咁我哋仲要攬个章，喺街行都会俾人撩嘅。 嗯， 即系我记得我住流花。 流花賓館， 但我老實講，而家我都唔知道流花賓館喺邊度，流花路我唔記得曬。但係當其時咧就係 流花賓館咪喺流花路咯， 係咯，就是、我都唔知邊。咁下邊咧，咁你落去街即係睇咧，咁樣哇啲人咁長頭髮啦，著件西裝啊，咁講 會當你明星咁樣望住你， 係 你會明你自己有個明星嘅感覺嘅，真係㗎，真係㗎，係啊。 咁啊，仲有啲女仔撩你啊咁樣，咁即係呢個唔係因為我樣嘅問題啦，即係我當然我樣係唔會有人撩嘅，但係即係。因为我呢个港人嘅身份咁样，咁就有啲咁嘅咁嘅，咁同今日咧，即系你一个呢个对比咧， 系 好系啊，好直情系，如果你唔系喺当其时喺度咧， 你好難想象到係咁。 即係再簡單講，就係今時今日啲人呢係我哋又貪污咁，就大家都即係覺得好理所當然㗎啦。即係如果你大陸個，但係得當陣時真係即係呢啲係就係一個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嘅嘢。 佢之前呢，你譬如去到毛澤東個年代呢，事實上真係貪污喺個地方嘅層面係少嘅。 係啊， 可唔可以咁樣講呢？其實係由一個民風樸素嘅年代突然之間轉到你如我債年代，所以唔識嘅。 呢個係 都未到你如我債， 都未到嘅。但係係改革開放嘅一種改革啦，即係可以咁講係。 因為嗰個係一個即係一個轉折點嚟咯。同埋頭先阿傑先生講嗰度咧，即係盲流，我自己有少少唔同意，因為事實上當年咧喺廣州嘅盲流，我諗遠比今日少嘅。 但係已經即係當然我都同意，但係問題又係話突然間接受唔到，因為你之前係冇盲流呢樣嘢㗎嘛，即係喺嗰個年代就開始， 慢慢開出嚟啦。 係啊， 咁同埋咧就係、是、當年咧，即係我哋記得我哋上去咧，那個交通係好慢嘅。即係我哋搭呢、這個所謂直通車咧，即係落 三個幾鐘頭 啦。咁嗰次好笑，咁我坐完車落去咧，咁我同一個唔知香港嘅好大粒嘅人咧，跟住佢後邊啦。咁竟然咧呢、這個廣州市嘅呢個好高層嘅官員咧，同我真係握手咯。咁我又唔知佢同我握手為咩事。咁我又伸隻手出嚟，咁跟住擁咗上去。咁要講呢樣嘢嘅原因就係、是、咧，當其時上去中國做嘢咧，其實都幾有一種新鮮感嘅。 嗯， 咁正係呢種新鮮， 同埋呢個就係嗰、那個當年嗰個背景啦。 係啦，正係因為呢個背景咧，所以即係我翻落嚟嗰陣時候咧，我都慢慢去思考個問題啦。咁原因呢就是、當其時呢我喺因為香港當其時嘅香港的經濟呢好好勁。 嗯。 咁呢我大概做緊當時我做緊四份工到。 嗯。 有幾份工分別呢就係、是、其中一份呢就係、是、做編劇嘅。 嗯。 唔係編劇唔係好似林超榮嗰啲咁係嗰啲即係剪埋啲歐洲片呢唔係鹹片少少鹹片。咁呢就要你寫英文對白嘅。 係。 即係嗰啲。 明白我知。 即係唔想唔到戲院嗰啲。 係。 咁咧就嗰陣時仲菲林嘅，就好大罐嗰啲，逐格再睇咁啊，即跟住佢寫啊。咁其一啦，第二喺公關公司做啦。咁另外仲有一份英文嘅電腦雜誌啦。咁另外一份咧就喺報館 啊。 咁嗰個結果咧就 即恨死今年今時今日嗰啲大學生， 我就要講下啊嘛。以前點點好警法咧？以前咧，跟個同個洋人嘅我呢個上級同我講。唉，我而家真係求你哋啦，你哋即係可以幾個月轉工一次，我哋都追你唔上 嘅。係啊，員工惡過老闆啊，嗰 時嗰時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因為咧，即係收尾發生咗嗰個六四嘅事件咧，其實我即係除咗報紙嗰啲嘢之外咧，基本上其他係做唔到。 嗯， 唔係時間嘅分配問題，叫你寫一份稿，你寫唔出嚟咯。 點解咧？ 好辛苦啦，即係你好難去，即係今日你會去想象翻嚟嗰時我哋做新聞。即係睇到嗰啲情景呢一路由四月五月咁樣飆入上去呢、有陣時做咗喺啲同事呢喊唔係女人係男人咁、有幾個而家都好出名㗎即係做到係拍台呀咁成即係我可以咁講呀當其時香港人其實處於一個 innocent 嘅即係你如果你用直接負面去講就係無知囉如果你稍為正面去講就係純情囉 赤子之心 唔係話我哋對以前嘅中國唔認識。 嗯。 我哋自己細個都見過譬如文革嘅時候我自己親眼見過暴動我見過珠江口有啲綁住手。 浮屍啊。 綁住手嘅浮屍喺珠江口飄落嚟。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親身上去又或者你親身喺電視見到你自己親眼見呢啲情景呢嗰種震撼性呢係你事先估計唔到嘅。即係無論你讀幾多書啊或者你事前你會睇過幾多中國新聞。 係啊。 咁但係呢個即係我哋都唔足夠啦事實上當年即係我哋接觸中國新聞仍然係少對國情嘅認識仍然都係極度嘅皮毛。即係甚至今日都係可以咁講。 係。 但係話你去到嗰種咁嘅你直接面對個現實唔係透過一個思想唔係透過文字去嗰種震撼呢你係完全感受唔到出嚟嘅。咁所以即係收尾做落去呢即係我自己一個點解喺當其時會作咗個 career 嘅選擇跟住做報紙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唔係因為個癖好而係話即係你去到做完嗰後嗰個咁嘅呢個咁嘅階段之後呢你就係感覺到即係你只有做一樣嘢先對你係 meaningful 即係有個使命感喺度 係啊，即係你可能使命感又，我又覺得即係可能陳意過高啦。咁但係事實上當年我哋做嗰個新聞咧，我都好純粹一樣嘢，就係真係想做好佢咯。 嗯， 同埋我諗事後好多香港人有啲評論員啊，或者有啲人去講話，你當其時香港人點解上街啊？點解咁投入啊？咁你純粹因為驚大陸啫。咁我以我自己嘅第一身去講話唔係， 嗯， 係好純粹一樣嘢，就係因為你覺得嗰個就你 應該走出嚟啊！ 嗰個係你個國家嚟咯， 係啊， 嗰個就係你，嗰個就係你嘅地，即係就係一樣嘢係你有咁嘅理由要負責，有咁嘅理由去關心。我淨係諗呢樣嘢咯。 唔係，同埋好自然喎。嗰陣時咧係第個即係我嗰時廿歲仔到啦。咁其實突然間就發覺喺嗰段時間咧，就係你係覺得好多香港人突然間就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啦。即係如果冇呢件事嘅時候咧。又唔係話即係呢樣嘢係咪咁重要呢，我覺得對好多香港人又覺得唔係好重要，但係突然間喺嗰個時期 嗰個 moment 又係 嗰個 moment 突然間就大家都覺得自己係個中國人，係要走出嚟嘅，係要做一啲嘢咁樣， 所以我就覺得嗰個其實係一個即係有少少，如果係一個比喻不倫或者一個唔係太適當嘅類比，一個青春期嘅一個轉折囉，即係你知道青春期咁你拍拖你受挫折咁樣，嗰個就你可能你以後覺得或者你想唔講咁多，但係佢始終喺你個心入面呢有一個好長遠嘅影響。 係、 即係你諗下，譬如話你初戀你失敗咗， 好刻骨銘心， 刻骨銘心，咁有少少類似過咁情況。同埋因為個 career choice 又搭埋呢樣嘢，即係你個國家或者個民族或者個人嘅層面都有一個轉變呢，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哋點解可以喺度講，因為嗰個係一個 defining moment 嚟嘅。 嗯，喂，咁我又想問一下，譬如話你嗰陣時係喺報館做緊㗎嘛？咁、譬如話係咪你間報館咧有冇派記者上去？ 有。呢個其實好簡單。係 咪間間都差唔多一定？ 差唔多派，差唔多派。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到幾時，我哋會覺得即係個老總話喺另一條上去咧，其實就喺胡耀邦死咗之後隔一個禮拜到。 嗯。 咁就開始，你記得啦，都係好多學生 出嚟。四二六社論之後就 之前啊，其實已經之前啦、因為社論之後就係即係開始同學生扎馬。 四二六之前咧就去天安門， 係啦， 佢哋其實係想幾模仿翻即係四周恩來嗰個啦。 同埋你要記住咧，記得一樣嘢咧，當其時咧佢哋有一幅。 北京唔知咩藝術學院畫嗰幅好大幅嘅胡錦濤，唔係 胡耀邦， 胡耀邦大幅，係啊， 唔 係阿胡主席 ，sorry， 我知道有一個咧，寫中國字啊，中國雲 啊，哦 ，OK， 記得， 你特別個留意嗰樣嘢，那個中國人嗰三個字咧，係即係國同國咧係用繁體寫嘅， 嚇、 嗱呢個係一個， 哦，你唔講唔知， 即係相，即係。佢對嗰個政府嘅其中一個挑戰嚟嘅。係。點解中國雲點解要繁體呢？你諗下，即係以嗰班學生呢，佢一出世呢其實就學簡體字。 係呀係呀。 呢、這個佢哋真係特登要諗，即係我要寫返一個係一個中國嘅嘢。 挑戰嘅政府。 挑戰嘅政府。唔單止挑戰，就係即係佢嗰個開始諗緊嗰個文化嗰個認同嘅問題。其實我估嘅即係當其時佢哋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呢，即係共產主義咁，或者所謂嗰個社會主義咧，其實都係一啲外來嘅嘢嚟嘅。即係搞到中國搞成咁樣。 係。 嗱，我就唔敢肯定呢樣嘢係學生自發，因為我估計咧，佢哋對嗰個繁體字或者我哋講嘅正體字咧，其實呢個認知或者認識咧，我自己大膽估咧，可能當其時都有啲人提佢。 係。 但係個問題咩咧？就係、呢件事啊，即係當其時一胡耀邦一死，又引發咁大嘅學生嘅出嚟嘅示威咧，我自己可以講係始料不及。 嗯， 但係跟住我自己諗翻咧，其實又有 其實係借啲意， 有跡可尋 啊。 因為當其時咧，我哋自己入到去報館做咧，即係四月都之前咧，其實已經好多簽名運動。 嗯。 咁呢簽名運動包括咩？就係釋放魏京生。 係啊， 釋放政治化。 呢、這個就學者搞喎。 裏面方、我嘅 方麗芝啦， 所及就開始佢哋搞。 係啊， 咁點解佢哋搞咧？即係而家我哋睇翻，其實當其時同嗰個社會氣氛，頭先我哋所講嗰樣有關。 嗯， 就係當時去到一步咧，就係民間就有經濟嘅問題，覺得即係好辛苦，壓力好大。 嗯， 喺學界就覺得搞咁即係搞改革開放之後咧，其實要行埋呢一步。 嗯， 同埋其實我補充就係因為當時嘅學者嗰個喺社會個地位好幾卑微嘅，即係佢哋要覺得有啲嘢要 嗰陣時就嘈緊啊嘛，兩派倒掛啊嘛，即係賣茶葉蛋嗰個就賺得多過 傻教授啊嘛，我仲記得嗰陣時有啲咁嘅 terms， 即係話你做老師做教授咧，真係就是、傻嘅，即係個個就走出去就做所謂咧嗰陣時有啲 terms 就叫創收噶嘛，創收即係創造收入啊，即係被撈啊，鼓勵你去揾多。因為經濟開放好多水運啊嘛， 係啊，咁所以有啲即係譬如話佢哋對習慣咗，譬如喺文革以後或者即係改革開放之前嗰種嘅生活嘅模式咧，個衝擊就好大咯。 嗯， 即係又未諗到好似今時今日，可以好似而家又唔係喎，即係完全、 啊、 完全。所以當其時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情況嚟嘅、 嗯， 即係大家都未遇過呢個情況。咁但係咧。又相對地咧，當其時對嗰個社會控制又冇今日咁識得做啊 ，free 好多嘅。 係啊，因為唔係佢政府主觀想，而係佢當其時冇諗到咁深入啫。唔識嗰陣時即係當然冇 YouTube 啦，但係即係諗到好多嘢，誒唔俾你做啊，唔俾你成咁樣。咁當其時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咧，可以某個程度上即係討論。或者係辯論，或者係即係對個政府不滿咧，係比較多嘅。 係啊， 因為係八年嗰陣時候咧，其實開咗北京好多開咗沙龍啊。 係啦，係啦。 嗱呢個沙龍咧，其中有一部分人咧，今時今日咧就成為咗高官。 例如咧，你講嚟啊， 黃岐山啦。 黃岐山 嗱，因為當其時咧，佢老師包春信咧就專搞呢啲嘢嘅。 係啊，包春信。 以前我都提過啦，譬如嗰個《走看未來》嗰本書咧、我等等，我嗰陣時啱做節目之前，我抄呢本唔知無釐頭睇本書，我揭開。個編委會入面有黃岐山個名喺度， 嗰陣時好多呢啲其實好正啦， 係啊係啊，走曬啦！ 中國不可説可不可以説不啊咁嗰啲啊嘛，仲有嗰啲 中國不可説不嗰陣時， 唔係嗰陣未名嗰邊先啊， 唔係嗰陣時袁志明啊啲咩海洋文明啊，即係重新反映翻，即係 和尚就係啦，和尚 嗰啲嘢啦，即係蘇耀康嗰啲咩，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嗰陣時嗰個思想嘅交鋒咧就好強烈嘅，譬如。即係由反資金加自由化咁樣，雖然阿黃振嗰啲拍咗落嚟，阿胡喬武嗰啲拍落嚟，即係要禁。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又頂住，譬如白話社嗰啲苦戀啊咁樣，即係搞到又即係雖然有禁，但係咧民間上咧就好沸騰嘅。即係個思想嗰個活躍咧係遠比今日為高，因為當時最大分別就係、當其時啲人咧。是真係諗中國要點搞法。 係啊，同埋因為我覺得有嗰時有風起到㗎，即係雖然有保守派，但係其實佢哋即係鄧小平係好識 balance 上邊嘅。嗰陣時都仲有一邊呢，就係譬如話即係趙紫陽佢嗰邊呢、就係支持即係政制改革㗎嘛，即係佢覺得係經濟改革之同時就應該要再諗埋。 其實呢簡講即係。 其實就所以呢個係有個風氣喺度。 廖邦同埋趙紫陽呢都係即係屬於係即係想改革中國或者即係放比較開放啲，咁、但係好可惜咧，其實趙紫陽同埋胡耀邦個配合就唔係好好啦。咁而家歷史好多歷史書都寫呢個問題，咁究竟誰是誰非，我哋呢就唔講啦。咁、但係咧就係我想講一少少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切身嘅啦。即係當其時，譬如話我哋就算做報館，我拖入去做咁樣，其實已經有參與，即係去走去搞啊，即係話。或者係簽名啊，咁當然你見到，如果你睇翻江陵嘅報紙咧，好多簽名嘅，咁你間中可能揾翻梁錦松個名出嚟，因為有啲就我哋直情走上去江其時走去明報度，咁就 即係香港嘅報紙都有搞嘅， 有搞，我以前有搞，我以前有搞嘅， 係， 咁咧就走上去明報啦，咁啊即係見到阿張建波咁同佢講，個茶生唔好收咗廣告費啦，我哋自己都係即係公益嘢嚟啫，咁啊依個好似收尾都收咗， 哦，即係都幾有，即係但係都有個有一班人喺香港係都會搞呢啲嘢嘅。 我諗咁講。因為剛才我所講呢就係個處於一個好 innocent 嘅階段、即係冇今日咁犬儒、即係你今日搞呢啲咩用當然冇諗。 計好多利益嘅而家。 係啦冇當然真係冇諗呢啲嘢真係走去搞囉對。同埋亦都冇一啲話要睇邊個做頭啊成因為點解呢好簡單我哋拖咗入去做報紙咁樣我哋都走去搞呢啲我哋走去簽㗎。咁啱啱個轉折其實我做嗰份報紙啲人呢全部係新咁當然有啲大陸落嚟㗎咁但係都啱啱 take up 嗰個中國版呢個部門。咁、所以即係成個情況呢就係好配合當其時嗰個北京發展嗰個發生嗰個狀況。咁、我最記得呢就係一路落嚟咁樣跟住呢到係大概426之後呢咁我哋嗰個報紙呢就收到一封信就有啲人話佢即係嗰個上面示威咧，就俾啲公安打斷咗隻腳啊！咁我哋當 上面邊度？ 北京嚇。咁當其時已經有少少衝突㗎啦。咁嗰個老總就係咧，佢都唔 覺得呢啲嘢都唔係即係好可信囉。咁、但係你事實上你要引證都難。咁但係事實收尾我據我所知其實嗰單嘢係真嘅。 嗯。 咁所以我呢、這個我點解要提一提呢，就係、是、我前一排聽過大陸嘅學者，佢喺即係佢而家去咗澳門大學教啦。澳門一間大學教，咁佢講㗎，中國越離奇嘅嘢呢你就越說要信。 好，休息一陣，我哋第二節返嚟繼續。好，咁啊休息完返嚟，我哋繼續今日嘅香港人的情意結六四嘅事件呢，咁就集中講傳媒啦，咁今日有台長喺度做我哋嘅嘉賓啦。咁頭先第一節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就係當年嗰啲即係香港啲報館做嘅嘢。其實嗰陣時呢，我想問下，譬如話自我審查犀唔犀利㗎，即係你自己感覺上。 我咁咁講啦，你去發展到今日呢，其實嗰個審查嗰個首先係由嗰從老闆開始啦。 係啊係啊。 即係老闆佢唔需要直接同你講，即係佢俾啲一啲姿態或者一啲揀一啲人咁去做一啲咁嘅嘢出嚟。咁、但係我所理解呢，實際上當其時就冇唔係太多呢啲咁嘅情況。即係或者嗰個新聞嘅處理呢，即係冇今日咁思考咁多背後嘅嘢囉，即係佢係做新聞。因為即係老實講，當其時我做一張報紙都啱啱都做，即係開咗冇幾耐啦，佢亦都需要即係去喺嗰個報紙嘅形象方面建立得比較好啲。咁、我諗整體上大家都冇去認真去諗呢個問題。咁但係你話嗰、那個審查嗰個情況呢，就有一個例子可以講嘅，咁呢個例子就唔係因為話一啲政治嘅問題，而係嗰個編輯本身佢點睇嗰個即係呢一個報導， 點睇呢件事 嚇。咁、事完咧，就我哋有一位同事咧上去天安門咧嗰度做採訪，咁佢寫一條稿翻落嚟就話佢揾到避孕套，咁呢條稿 Q 咗嘅，咁呢條稿 Q 咗咧就係由我哋版個編輯，即係負責我哋版個以至去到嗰個老總嗰度撬嘅。咁收尾我聽講咧，又話俾我聽咧，中大嘅新聞系咧就攞咗呢個 case 嗰個教材，就係、呢條新聞應唔應該出？咁呢條新聞要即係收尾嗰個主編同我傾過啦， 係喺人民廣場嗰度揾到病毒嘛？ 係啊，天安門廣場嚇。咁因為當時已經有啲好多學生喺度嘛。咁嗰、那個。公我即係我嗰個上司，咁佢真尾都解釋翻我聽啦，話即係呢一個報道咧，其實有可能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學生嗰度 印象啦 嚇。咁我自己到今日我冇一個 definite 嘅答案俾你嚇、 但係中央台係有報道個後期真係有嘅，我有聽過 嘅。係啊係。 係講喺天安門廣場嗰度咧就揾到避孕套 嚇。咁但係你喺天安門廣場揾到避孕套唔係好值得驚奇嘅事。呢個唔係即係你揾到避孕套可能有其他原因或者話咧。 唔係，但係佢個目的就係要嚟醜化學生。係 啦 係 啦。咁所以即係佢個衡量就係話即係佢。呢、這個我自己睇一個政治， 咁最後有冇出呢？就係冇出到， 冇 決 定到，出到冇出到。咁嗰個記者就唔係好高興啦，咁佢都心裏都有嘈到。咁但係即係我諗件事本身就唔係太大，但係即係我只係作為一個舉例，就係有啲所謂審查啦。咁即係你話 inverted comma 咁。咁個原因就唔係話好似今時今日嗰種話你批得罪大陸啊。咁好多時就係一種。即係新聞工作者永恆嘅一種遇到個問題囉。咁以前我哋都有套戲都即係一個類似嘅典型嘅咁嘅 case 囉，就係佢套片個名叫《危情十日》，就講一個攝影師去一個南美嘅國小國咁去做一個即係革命嘅採訪。咁嗰個革命嘅領導人呢就死咗㗎喇，打死。咁但係呢個革命嘅領導人如果佢一死呢，其實嗰個成個革命呢就完結嘅。咁呢個革命係值得去做，因為嗰個政府鎮壓好犀利。咁嗰個攝影師就被嗰班遊擊隊呢攔截咗去嗰、那個佢哋嗰個總部嗰度。就要佢同嗰個人影咗相。個死屍。跟住反出嚟話佢未死。咁嗰個主角就係一個掙扎囉。 即係最死啦。 你要做嗰個真正嘅新聞。做出嚟可能就害死好多人，因為嗰個政權真係好不仁，但係如果你做呢樣嘢就為咗你做新聞個原則，咁呢個取捨我諗係好視乎嗰個人嚟點個價值觀點啦。咁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但係譬如頭先你想問到譬如話啲子彈啊或者坦克車咁，我所知不多，但我可以提一兩個。 我自己其實有啲學長就上咗去當坦克啦，咁差唔多冇事啦，翻落嚟。咁聽講近年都係從事個中港貿易啦，仲係唔好笑，即係呢個係 唔好笑啊， 係一個 現實。而家好多文運人士都已經從事翻，翻翻做翻內地貿易。 呢個係現實嚟嘅。咁好似上次你請個嘉賓阿 Rambo 啦，其實佢都係我嘅同學嚟嘅。就佢同我都好。都幾熱衷音樂，咁都係大家有陣時有個照面啦。咁但係有一晚就係我做完嘢，咁我落去新華社度睇啲學生示威，咁我就撞翻佢啦。咁喺個嗰時落好大雨噶嘛，咁就即係大家就擁抱一番。 哇！原來我聽佢做嘉賓時，我唔知佢係你同學嚟喎。 嚇，講好耐㗎啦， 屌嘅真係。 咁當其時咧，其實喺五月之前咧，都有多大大小小嘅示威啦。係，亦都相當之激情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就喺 Hong Kong U 佢哋嗰個學生就拎咗學生會嗰支旗嘅旗幟落嚟，咁就衝走去新華社度示威。咁我記得當晚咧，譚詠麟咧就走落去唱奧運嘅嚇，咁即係大家可以對照下，即係今日嘅譚， 即係剝你棚下嗰個啦， 係啦係啦，今日嘅譚詠麟或者今日嘅一啲香港藝人，同埋當年佢哋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咯嚇。咁事實上當年咧，即係我諗全香港嘅人咧都係一心一意，即係都去好關心呢件事咯。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即係呢個唔係一個不敬嘅例子，但係可以提一提啦。就係、是、譬如大家知道有本雜誌叫《龍虎豹》啦。咁佢哋喺1989年嘅六月咧，我唔記得六月定七月咧，有一個專刊咧，就講佢嘅編輯部咧就拎錢上去支援北京嘅文運。咁我記得好似佢淨有啲相係影到佢哋唔知同阿柴玲啊定邊個咩 拎唔係揾阿柴玲影翻張相啊？ 嗱呢個你講嘅。 係 嗰本書咧就有一部分咧就係講北京文運嘅。咁另外啲 即係龍虎豹支援呢個8964。 係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啲嗰啲 彩圖啦， 彩圖啦嚇。係咁，我要聲明呢本書就唔係我買嘅，係因為而家。在電視台做緊評論員的人俾我，因為當時我同佢同事。 O K， 喂，拎佢睇啦咁樣嚇。 即係你係介買就唔介睇嘅。 我乜嘢我都睇嘅，因為一個職業嘅需要嘛。咁所以即係你睇，即係唔係話一個不敬嘅態度，而係話咧，即係當年咧，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係極度極度廣泛咯。 嗱，我哋聽一條聲帶先，咁然之後咧，跟住我哋翻嚟啦，繼續講呢一個話題。 而家見到嘅咧，就係喺今日早晨嘅時候，有一個著白衫嘅青年單人匹馬咧，係阻擋一列坦克車嘅情況嚟嘅。我見到佢咧喺咁企喺坦克車前面咧，係令到他先為止前進，跟住有幾個佢嘅同一齊人咧，立即上前咧，將佢拉翻開。咁外邊報道咧，呢個男人咧曾經咧仲爬咗上去嗰個坦克嘅車頂嘅。咁而咧佢。幸好咧系冇受伤。 嗱，头先嗰条声带咧就系好清楚啦，就系听到即系一个想问下你，即系我谂你可以略知下啲内情嘅一个事件啦，就系、是、当时即系六四吓系咪应该第二日朝头早啊，就系有个着白色衫嘅人就企喺个坦克车前面嘅，咁就呢段片就好出名啦。咁其實嗰個人咧，即係後尾係好多猜測嘅喎。即係譬如話佢究竟係咪俾人捉咗啊？因為佢而家是生是死啊？喂，其實有冇啲料去爆下台長？ 我諗我就唔適宜去爆啦，咪要講呢啲嘢，其實你一定嘅追查嘅工作或者 research 工作啦。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就是當其時我哋所知或者外國通訊社講呢個就係、是叫做黃偉林。 黄慧琳 系咁，但系即系呢位 片其实系边个拍？系边个知唔知系喺外国电视台拍到嘅？应该 我冇记错，应该外国通讯社拍 嘅。系啊， 佢喺嗰个酒店嗰度一个 全部都系喺好系好远处好高嘅， 而且 系嗰阵时就 系，而且系睇唔到个样 啊，睇唔到 个样吓。 系啊， 咁所以即系究竟呢位咁勇敢嘅中国人吓，咁甚至我哋可以咁讲咧，即系一个20世纪中国嘅一个象征啦，其中一个象征啦。即系究竟佢个具体嘅身份系点咧？就大家冇一个肯定嘅答案，而。要去確認呢啲事實咧， 在今日的條件是做不到的。 嗯。 啊、即係無論喺即係政府固然不會啦，咁但係就算你民間，嗯、即係要考慮好多因素而係好難去去判斷咯。咁、我可以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就算我自己，譬如我自己都有啲不同嘅消息來源同我講話，究竟佢係邊個邊個邊個？ 嗯。 咁但我就覺得唔適宜喺度講啦。 O、okay, K，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睇你會唔會答啊？即係唔答就算啦。咁、嗯、就係、是、即係譬如話。我跟住以後嘅呢二十年咧，其實咧就成日都會有一到好多好多專題啊，去講翻呢一個仁兄擋住個坦克車，或者係即係有探討佢究竟可以當佢一個神秘之夜咁樣去討論嘅一個話題。喂，你覺得其實嗰個意義係 for 乜嘢咧？即係 for what？ 嗱，咁樣講你咁講，即係如果你排從做新聞角度咧，即係。一件咁重要嘅事，咁你一定係查過水落石出啦、嗯，即係正常嘅情況之下，嗯啊、即係你唔其他嘅國家一定係好多人去做呢樣嘢嘅， 嗯、 啊，因為你從個即係新聞嘅天職就係要揾出嗰個事件嘅真相， 係， 你 即係有新聞價值。 肯定有，是但而且一樣嘢就係你揾到嗰個真相之後，你就可以做好多分析。 嗯， 譬如呢個人嘅背景係乜嘢啊？佢點解要做呢樣嘢啊？ 嗯， 佢做呢樣嘢，佢代表咗啲咩嘢咁樣？你只有當你有呢啲咁嘅資料嘅時候咧，你先可以做一啲比較宏觀或者比較深入嘅分析咯。 嗯， 咁但係可惜即係大家知道咧，喺今日嘅中國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即係如果你去查呢事咧，就係、是、好可能係令到 得啦、 啊、令到如果呢個人仍然係在生嘅話，可以令到佢受到可能好深入嘅危險咯。 嗯嗯嗯。咁同埋就係、是、喂，你又會唔會識一啲行家咧？即係譬如當年咧，即係譬如喺六四嗰晚咧，即係喺北京，即係香港嘅記者，喂，究竟係點？即係點樣採訪嘅？ 嗱，佢有啲譬如阿謝志峰佢哋都講過啦，咪匿埋上喺個唔知喺邊度，喺個一個 北京飯店我就記得啦。佢喺東長安街嗰、那個， 佢喺街嚟 嗰個就，因為佢哋好多嗰陣時傳媒就住喺北京飯店嗰邊。 但係即係我幾肯定一樣嘢，其實當其實係子彈橫飛咯。 嗯。 我唔係一個呢、這個唔係我喺記者去聽翻嚟，而係我一個收尾我做同一啲電腦界啲人士嘅。咁嗰間公司好出名嘅，喺北京有一個 office 嘅。 係。 咁我哋門口成日種曬子彈咯。 哦， 有曬子彈窿噶啦，咁同埋收尾有啲喺上面落嚟，佢哋攞到啲子彈咧，咁我聽過有啲記得係直情係用到彈母彈， 嗯， 彈母彈意思就話佢入咗之後會爆出嚟嘅， 嗯，即係體內， 係啊，咁所以你前額咧，即係中咗個窿嘅話，你後邊個直情係個腦爆曬咯。 嗯， 咁彈母彈係其實禁用咯， 嚇、 嗯，咁、呢個就其中一個我哋聽到翻嚟嘅一個情況咯， 嚇。 咁、嗯、另外一方面，其實想問翻台長你，其實、香港記者當時上到去嘅時候咧、即係蘇花到依刻都話冇香港記者因為六四而死啦、但係有冇即係有冇受傷過或者 有啊？百姓啊，呢、這個張傑鳳咪受傷， 受傷。 仲係橡膠子彈啊，個額頭啊，咁啊收尾有人係送抱咗個醫院度嚇、啊，我唔記得具體個嗰、那個阿張月鳳呢、這個張傑鳳呢個名字我冇記錯咁，但係 anyway 就係百姓係寫過呢單嘢嘅，百姓你哋有睇過啦嘛？ 我唔係睇好多㗎咋，咁講真就睇龍虎豹多啲咁啫。咪同埋咧就係、是、咧，即係其實有當晚其實就好多就匿曬酒店㗎嘛。咁但係咧就凌晨嘅時分咧，其實就即係譬如外國記者有啲就用啊，有啲就走咗入去天安門廣場入邊。 當其時嗰個處境， 香港記者多唔多咧？知唔知？ 我諗咁講啦，即係我而家好難俾多個具體嘅數據你咯，或者咁樣嚇。咁但係咧就人一定多嘅，人一定好曬喺曬度噶啦。咁啊，其實譚志強嗰啲都喺度嘅嚇。但係出去做唔做採訪係另一個問題，即係同埋採訪個角度一個問題。好簡單，頭先你講嗰個擋坦克嗰位勇士咁樣，你都係只係從一個角度望到佢咁樣，係咪啊？好多事呢，即係你如果你用一個角度去睇就咁樣，我另一個角度去睇，另一個角度睇。咁我只可以講俾你聽，就係收尾我哋知道呢邊一班人呢留得最後呢。嗱，我呢個可以聽眾或者其他人可能更正我。 嗯。 據我所知應該西班牙嘅一條天。 嗯。 咁另外一位我自己同佢通過信嘅咧，就係 Jonathan Mirsky。咁呢位記英國記家人記者，而家我諗相當之老啦。咁佢就喺現場度，收尾都同公安有少少，即係俾公安拉咗嘅。 哦， 咁佢留到好厚嘅， 留到最後嘅意思係留到大約 天光嗰陣，接近天光、 哦 okay、 天光嘅時候啦。咁點解我同佢通信呢？因為我自己嗰陣時喺家人有一個即係叫 Knox and Query 嘅嗰類咁嘅嘢咧，就係、是、即係有一個人提到就話、天光門究竟有冇死到人？ 嗯， 咁有啲答案就話冇咁樣。即係究竟 你講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陣啦、嗯。我哋俾一條聲咧，就係、是、關於呢個咧，係當時就係臨到喺天光嘅時候咧，係、採訪一啲學生嘅一啲學生訪問嚟嘅。 而家睇到嘅係最後一批學生喺琴日撤離天安門嘅情況，當時已經係黎明時分，學生係由天安門向南邊撤走嘅，佢哋行到前門大街嘅時候，受到市民嘅熱烈歡迎。學生是戴着口罩，他们以为这样是可以防备军警的催泪弹，但是估不到军警是用子弹和坦克车对付他们。这个学生很伤心，不断流出眼泪。 哎，我听到的学生什么高老百姓打躺过来了，真太恐怖了。 其他的人就向记者展示血衣和同学的伤势，而学生见到记者的时候终于是忍不住向记者倾诉他们是怎样受到军警的对待。 When we left the square, the police, in fact, the soldiers beat the students with heavy sticks and police, yeah, with their guns pushing us and the so many things fell down very very roughly, very rude. Just shouting, and many students were pushed down to the ground, and other students walked over their bodies. The government, in fact, is totally mad.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just opposite to people's opinion, people's willing. 在学生撤走的时候，附近仍然是有车辆在焚烧。亚洲电视记者冯德雄报道。 嗱，咁呢个头先听过嗰个情况咧，就系同阿头先台长讲嗰个情况咧，就差唔多嘅，即系就系、是、有班唔知佢系咪北大嘅学生啦，不过就都粗良，即系流利英语，咁然之后咧就接受一啲外国传媒嘅访问啦。 咁我头先讲翻即系点解我写 email 就系同阿 Jonathan Mirsky 去问呢个问题咧，咁就系、是。嗰、那個見到嗰個寫法就話冇人死到咁樣，咁我咪寫信去同佢講，喂唔得，因為你自己在現場你都見到啦，我叫佢寫翻去，因為佢自己係家庭嘅記者嚟 㗎嘛。係、其實因為係睇翻以後日後好多一啲咁嘅記者嘅專欄啊，或者佢哋嘅憶述啦、其實就係、引證翻一樣嘢，究竟個廣場入面有冇人死咧？其實喺入面因為其實好多記者見到好多子彈殼啊， 差都係。嗱，你話我去做一個咁嘅判斷咧，即係當然我唔喺現場，但我只可以咁去估計，我估計應該應該係有學生死嘅。 係啊， 但係個問題唔喺廣場嗰度嘅話，事實上咧，即係我哋接觸譬如國內啲人咧。喺外面係死得好多。 其實國係啦，嗰時我都想講就係，即係當年好最出名嗰句就係袁牧，即係講一個人都冇死啦。咁但係佢可能喺佢嘅立場就講緊個廣場內啦。但係喂，佢唔可以否定嘅，佢避咗唔講嘅就係、是，喂廣場外啊，喺6月3號晚嘅，即係嗰啲九點零十點已經係。有裝甲車亂咁車死啲人啊，亂咁打人，亂咁射槍啊，呢啲係事實嚟㗎嘛， 可以咁講啦，即係嗰個具體嗰個咧，即係當然我哋唔係太認知啦，但係事實上當時嘅北京嘅市民咧，亦都有少少，即係亦都係 innocent 咯，因為對呢啲事情對嗰個政府嘅粗暴嘅可能性嘅估計係十分之不足。有一個我識嘅大陸嘅編輯咁同我講話，有啲人想走上個坦克嗰度。想即係揭開嗰、那個、那個蓋， 個口做到啊！ 但係佢唔知道個坦克如果佢串咧，係成個人揈咗出嚟嘅。 係啊， 咁所以佢哋好多時諗呢啲，譬如話用啲鐵欄啊，諗住攔住啲坦克咧，其實係冇諗到即係 個政府係可以做啲好離譜嘅嘢咯。 嗯，明白，明白。 即係佢哋冇諗到話真係可以開槍，話真係可以揾個坦克嚟，真係壓住啲學壓死啲學生。冇 考慮過呢啲， 冇諗到 所有就對自己生命有 危險嘅。冇諗到共產黨會做得咁準。 係係係。 或者咁啊，最後即係問一問啦，就係、是、過咗六月四號之後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喺媒體嗰方面、新聞工作者嗰方面，有好多人都可以帶到啲相片落嚟翻，即係喺香港度再經香港散翻出去。其實當時就已經基本上拆菲林就已經拆菲林啊，乜嘢都掹曬，知唔知道點樣帶翻落嚟？ 我諗你講嘅拆菲林我都做唔曬嘅，咁即 係有啲留翻。 你唔好諗到好似而家個情況，因為實際上當其時嘅北京嘅即係無論係鎮壓各方都手忙腳亂。 嗯，啱啱啱。如果唔係就唔會咁樣啦。 因為佢呢個決定咧，唔係話即係認真係部署周詳，或者即係可以好長時間深思熟慮。 係啊， 因為係逐步壓落嚟。 是 即係由去到即係四二六社論，跟住升級一路，譬如話去到戈爾巴喬夫里，個政府自己都係進退失據。 又開銀行 業會咁樣，有幾日咧係好寬鬆㗎。即係啲電視台出嚟採訪啲人啊，冇事啊，好好激，好好咩咁樣嚇。咁所以 仲有好多嘢，我哋今時今日都唔知啊。譬如嗰陣時嗰啲咩27軍、30幾軍嗰啲，喂， 嗱呢度就要呢度係 啊，嗰啲軍就有排講嗰度， 呢度就要講講，因為咧。當其時呢，即係就算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個編輯都係大陸落嚟，都認識比較深，但係講好多嘢時候證明都係冇乜根據啦。 全部人都冇 認 證嘅，其實 27軍圍城啊，38軍同佢打咁細，就根本後面都冇，即係我哋所而家所知就冇呢啲事囉。咁所以話，如果你話整體嘅新聞嘅採訪呢，實際上當其時係唔係做得太理想。 嗯， 唔係咗睇，因為個難度係相當之高嘅。 O、okay. K， 但係當年就最成功嘅就係喺香港夜晚 live 嗰下就係由北京飯店影落去天安門熄燈，跟住就有槍聲，然之後就睇到有火花。 係，即係嗰個係我自己親身經歷㗎。 走出 即係總之係啦，嗰個就喺電唔係其實 CNN 都有影嘅嗰個。我如果我冇記錯，總之嗰晚半夜咧，其實咧四點幾咧，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喺度睇緊電視。 嗯、 而我自己，我只係講我自己睇到畫像就係突然間熄燈，聲音咧就係好多好似燒炮仗咁嘅聲啦。咁佢當然應該好明顯係槍聲咯。 跟住 喺個廣場入邊 有少閃下閃下閃。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嗰個幾鐘頭。四點幾嗰陣時 咯，係咯嚇，咁即係其實如果你話當其時我哋做新聞咧，對個體力嘅透徹度好犀利嘅，即係你因為摸成 嗰晚你喺報館㗎啦，應該 我有少少攰啊，我瞓咗覺。 哦，你瞓咗覺？ 唔係即係個人係好覺得好攰咯，仲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長期，因為你對嗰件事你太過投入之後嗰種感覺。咁其實第二日。6月3號我記得應該6月4號一個禮拜日啦，我都冇記錯，就係、是、即係我哋跟住我哋返報館，我哋好早返去做，咁大家都好頹喪，即係頹喪到根本有陣時我自己覺得係都唔想做，唔係對件事唔關心，而係覺得好辛苦囉。 喂，對你日後呢，即係當時你當然都係一個年輕人啦，咁今時今日都係咁呢，但係即係對你日後即係對中國嘅睇法，你自己個人，即係其實嗰件六四對你有咩影響？ 一定係好深嘅啦，即係我哋以前成日都攞住嚟例子嚟講啦，譬如金乃迪嘅被殺、九一事件、六四，即係對相關人一定係 defining，即係你成個生命或者你點睇一個事情都係好可，即係以嗰個作為一個基準咯。咁我可以講嘅就係呢，其實早年呢我自己係幾傾向一個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嘅，即係我睇好多呢啲咁嘅書。我年輕嘅時候我其實睇大公報嘅。因為當然睇大公報呢，你會俾社會你會俾你個朋輩排擠嘅。即係你份大公報返去公司做嘢呢，人會笑你嘅。 唔係呢個好愛。 咁但係呢就我自己當其時我即係都有一種好所以講好純情的一種咁嘅態度啦，即係覺得個社會應該公平啲嚇嚇。咁都譬如話回歸之後咁樣，即係開始對中共政府喺香港嘅做法，我自己好大嘅質疑啦。即係如果譬如話呢次以前嗰個理想，點解香港冇民主咁樣？即係慢慢有呢啲咁嘅嘢去諗，但係實際上我又唔係太政治化。 但係到嗰六四之後呢就好簡單一樣嘢囉。 所以你有冇諗過移民呢六四？ 冇冇 冇。即係仍然都係諗住留返香港。 就係因為呢度即係發生咁嘅事你先唔應該走嘛。 OK。 咁即係唔好講話係唔係一個承擔我唔敢講到咁 high 生定。而係話我有一次同一位即係而家已經去咗世嘅朋友啦即係話發傾呢個問題。咁話我成日有個點解做做返新聞一路咁。其實就當其時一個擔心或者估計就係六四事件好快會重演。即係我要喺度做一個見證。 係。 咁所以就揀咗即係做報紙囉。咁、當其時阿法仔就係即係點解咁幼稚嘅。咁當然啦即係阿法仔個落個個睇法係比較成熟啲嘅。咁但係即係我都係始終嗰句囉即係當其時睇大陸嘅問題係好表面好皮毛囉。 好多人。 咁甚至到今日我覺得都係我自己都係。咁所以你話個改變就主要對即係大陸嗰個呢個共產主義政權呢、這個本質嘅睇法。 嗯、 你今日今日聽落好簡單且大家神早都知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嗰個老豆嗰輩共產黨嘅咁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就算 見你有個理想主義㗎嘛嗰陣時係。 我哋有個理性嘅認識但係感性認識係唔會估計到佢一個鏡頭面前咁多人睇住會做呢啲嘢。咁呢個就係你認清咗而家呢個政權嗰個本質囉。咁好嘅地方嚟講就係你個人係比較聰明咗。 係啦。 唔好嘅地方呢就係你 冇咁矮乎啦。 你就變得犬儒啦。 係。 喔呢啲嘢係咁㗎啦大陸地好似試下咁係咁㗎啦。嗱啲人通街都係咁樣搶嘢呀係咁㗎啦或者咁樣㗎。咁呢個就係即係兩種嗰個 impact 就係。即係改變咗你對好多事物嗰個 睇法。係啦我 覺得。呢個事物個角度。 我覺得唔好嘅地方就係呢度啦。 嗯。 即係你會開始容忍好多嘢。 嗯。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就係咁你覺唔覺得即係到今時今日過咗二十年啦、即係中國嘅經濟突飛猛進咁六四值唔值得即係仲值唔值得去平反呢 嗱呢個順帶講埋你個題啦即係我自己又唔同意用呢個情意結呢個嘅我哋冇乜情意結嘅、即係件事係咁樣咁你咪好簡單咁嘛你講一個事情出嚟當其時做點解做呢個決定我哋冇乜情意結嘅 咁 淨一樣嘢就係、嗰樣嘢係點樣你就講出嚟咁而家係即係我甚至話你平反呢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件事係點樣㗎喇你講咗出嚟咁大家可以分析得仔細啲即係睇埋你個 viewpoint 你話喔、如果譬如好簡單你好似馬力咁樣話根本唔係咩嘅甚至你可以講話你陣間係啱嘅我唔會同你拗而係你講俾我聽當其時嘅事實係點樣但係呢樣嘢連共產黨而家都唔敢做㗎佢自己都唔敢做係咪呀即係如果你話螳螂精英你自己做嗰樣嘢你自己好有信心嘅。 理直氣壯。 神咗拎出嚟講啦你彭仔而家直突前幾年做自己做嘢點出嚟即係同自己計劃啦大佬。係 呀係呀。 即係你係好似毛澤東因為文化同文革你吹咩咁我解釋埋個理即係理由俾你聽。 係。 我唔會同你我即係只可以同你辯論啫咁我唔會 challenge 水咁但係而家你做唔到呢樣嘢嘛我呢個要求卑微啫。以我自己個人我自己代表我個人。 是個人代表你個人。 不是平反的問題。 是 你自己將那個事實那個事件公佈出來。 公佈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平反大家其實心中有數我使叫你平反咩。但是平反的意義在哪裡呢即是講出來的政治意義在哪裡就是說你要個政府去面對這個問題。即是他聽到或者肯去面對民間的訴求。即是如果他肯聽你的訴求肯即是跟你的訴求做呢這個是代表那個人民那個嗰、那個意志嘅勝利，咁平反嘅意義就喺呢度，因為點解你講平反？對於嗰啲已經死嘅人嚟講係即係意義不大。你陪翻個仔俾佢咩？你陪翻個女俾佢咩？你陪翻個老豆俾佢咩？係咪啊？ 啱，明白明白明白。OK， 咁好啦，咁今日呢一集差唔多 啦。我未講曬，我早都係未講嘅啫。 俾你講多兩句， 講兩句就無謂啦。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我哋留翻再十年後啦，再請阿台長上嚟啦。如果係嘅 ，OK， 咁好啦，咁送埋最後一隻歌就係同安格嘅《我還活著》，都係六四一啲歌曲啦。咁然之後就下禮拜我呢個環節再繼續。